好，4月17日星期二得到， 系好有气势喎今日吓， 好似黄师傅嗰啲咁啊， 系咯，改变咗节目风格啊嘛， 嗰个炮头咧，轰个空人先吓，大家有冇睇金像奖啊？ 好啊， 你冇啊？我谂你都冇啦吓，一阵先讲。嗱，咁啊，今日咧系4月17日嘅星期二得到，咁啊星期二晚录音，就18日咧先可以出到街俾大家听。咁啊，今日咧有我 Tony。有啊 ，Johnny 系有喺度， 咁啊有一个久违咗嘅主持 许留山， 许留山 系翻翻嚟啊， 冇错啦，台湾翻翻嚟，系咪坐洗头艇翻嚟啊？台湾 唔系坐飞机， 坐洗头飞机啊？ 去咗台湾边度啊？你 台中同台北啊？ 哦，今次去公干啦，主要系嘛？ 公干同埋玩啦， 同埋玩啦，咁啊，到时再问下你有关台湾嘅嘢。 你讲开台中咧，我一定要讲一讲先。即系咧，我最对呢个城市最大嘅一个批评就系咧，佢冇行人路啊， 冇行人路。 你有冇发现啊？ 少啲咯，俾啲车霸晒嘛。 系啦，你一行落去基本上就系同啲电单车一齐行嘅。就算连嗰啲嗰啲小食街嗰啲咧，嗰啲市集都系咁，相当之辛苦啊，行得。 哦，咁样嘅，咁个城市规划唔好啦，以前系咪日本仔时代规划噶啦？ 不過而家有啲啲叫做七期嘅地方咧，嗰啲係有錢人啲嘅，即係有錢啲同埋嗰啲樓係靚啲嘅地方咧，咁嗰度啲路咧就好行啦。 哦，好闊啦，好行嘅。 嗯，咁啊提下大家喎，就係、是、記得撳 like 喎。係 啦， 同埋睇廣告啊。 冇錯，咁啊我哋 撳廣告啊。 其實我哋上次做個實驗咧，我哋咧其實係失敗咗嘅，因為咧點解咧？我哋睇唔翻邊一節撳多 like 邊都有少 like 嘅。嗰、那個數據唔明顯啊！今次咧做另一個實驗，大家每節撳 兩次， 係啦，咁會實，咁會明顯好多啊！ 唔係，我其實上次你講嘅時候，我已經覺得有啲問題啊！你可以逐節睇，應該睇唔到嘅喎， 睇唔到，除非你特登叫第二節先 叫咗啊，叫咗係啊， 係啊， 但你睇唔到啊都你， 因為數據唔明顯啊。 因为你同期出噶嘛，你睇唔翻个回收系分开 的，所以咧系唔明显，所以咧我哋觉得咧嗰个叫做实验就唔做啦，而家做新嘅就每次揿两个广告吓，咁啊大家帮帮手做一做呢个实验啦吓。 应该话咧，大家睇呢段片嘅时候，你可能听下会发觉，咦又有个广告，嗱嗰个就系第二个广告啦，就喺嗰个时候要揿多次。為之叫兩次，就唔係同一個廣告。可能一開頭你見到個廣告，就唔係嗰個 click 兩次。 哦，係喎， 係啦， 第二次你再 click 都得嘅喎。 嗯， 係啦，你逢見到個廣告咧，即係停咗時，你可以再 click 一 click 咧，佢會彈條嗰啲超連結出嚟嘅。係係。咁咧嗰個咧就係當一個啦。咁你逢見到一個就撳一鑊就得㗎啦。 我哋咁，我哋平時叫人撳係咪？其實 suppose 都係叫佢撳曬 嘅 嘛。 其實係嘅。唔係咁，我好多時撳一個， 可唔可以俾清楚啲 instruction 啊？ 係啦，即係你見到睇，即係我意思就係睇下見到第二個，係啊，咁個收入咧會好啲嘅。 哦， 你同一個撳兩次咧就唔得嘅， 哦， 卡到你噶嘛。 哦，咁啊每樣撳一個， 同一個撳兩次唔得嘅咩？ 係啊， 哎呀，原來 同廣告撳一次。 哦，即係你每見到一個廣告彈出嚟就撳一次啦。 係啊，冇錯啦。咁可能聽下覺得好煩厭噶嘛，有時 係。係。咁呢樣嘢我哋都唔係太清楚嚇，不過唔緊要，我哋慢慢試， 而家嚇 慢慢試驗測試嗰個反應。 係唔緊要啊，撳咗兩次都幾多舉手啊，幾多留言啊， 留言 都有用噶嚇。 有啲人話我幫你唔到，我每次都撳兩次嘅，所以冇辦法幫你。 嗯， 係咁講。嗱咁樣，今日咧有一單咧就其實都事關幾重大下嘅，有單喺法庭上嘅消息。咁啊 ，Johnny 講講啦。 咁啊，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呢單新聞啦，就係一個兒科醫生啊，一個名醫啊，阿陳以成啊，聽講呢個好似係唱兒歌嘅喎，呢個係 呢個成日去嗰啲咩閃電傳真機唱歌噶嘛， 係啊，以前細個啊嘛， 係啊， 細個啲 Tony 你偶像喎，你兒歌你童年時嘅偶像喎，係咪啊？ 你 細細個 你個樣唱兒歌得喎，喂， 唔係 細路仔中意。 我睇以前430穿梭機咧，佢就冇去唱歌嘅，冇咁早嘅，佢好似近十零年先，十幾廿年先唱嘅。另外咪仲有另外仲有一個叫李嘉仁咧， 啊、 唱《小明上廣州》啊嘛， 萬能 key 嚟喎， 係啊，咁兩個咧，兩個唱兒歌啦。 咁啊，陳醫生咧就衰咗單嘢喎，原來呢單嘢就喺2009年嗰時發生嘅，咁咧就幫一個咧14个月大嘅男嬰啊，就處理一個手上面嘅傷口咧，咁就處理得唔好。咁咧就係應該咧就係個繃帶咧綁得太緊，咁咧就導致咧嗰啲血咧上唔到個手指嗰度咧，最尾咧嗰隻手指係啦，嗰隻手指咧就壞死咗，咁咧就要切除咗嗰隻手指其中一節。 哎呀，陰功咯！ 咁咧呢單嘢咧原來都糾纏咗好耐喎，佢喺2009年嘅時候咧 就發生啦。咁跟住後來呢就經歷過兩，應該係高等法院嗰度呢就 cam 嗰個叫做傷亡賠償啊，就已經告咗好耐嘅。咁原來嗰時新聞都賣曬嘅，佢個男嬰嘅父母呢一 cam 呢，嗰時個 cam 呢就係過千萬嘅。咁當時原來都有單新聞都有講啦，就係啲法官話：嘩，你 cam 咁大個數，即係你咪開天殺價啊！咁所以就變咗單新聞嘅。其實嗰時都 視乎你呢個男嬰嘅父母係咩人啦、 是不是？不是错，因为呢如果你要 claim 个数好大呢，你一定要是那个人自己受伤的人啊，那个损失啊，你未来的损失。例如我今日啊，可能我现在读緊法律系喎，哇你跟住俾架车撞到撞伤，喂我第时可能是啊变资深大律师喎。咁我条数就好襟计啦。你而家搞到我做唔到律师，做唔到往后可能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钱。 咁嗰个父母呢佢可以咁喎，我而家系上市公司主席，我将来就禅位俾佢，佢将来18岁呢够一够请呢就做上市公司主席啦，好似嗰个叫徐峰个仔咁样，汤家成咁样。 理论上得㗎。 将来呢佢有100岁命，做到82年上市公司主席，而家冇咁嘅手指，你諗下系咪呀赔你10亿都要啊。喂，1000万啦，系咪？ 咁个父母 等阵， 系咪咁讲？ 等阵，唔系， 可唔可以咁？ 理论上啱，但系实际上你都要证明到你只手指同你担任嗰个职位系咪影响到你完全担任唔到个职位先得。 担任到，不过冇咁型啊嘛。 咁另一个情况啦，咁可能个父母就话， 即系冇得指人嘛，好似当老亲呢个 fire 啊，变咗少只手指咁样。 如果个父母用另一个方式去 claim 啦，话嗱，我谂住第日培训佢成为超越咗李云迪啊，超越咗郎朗啊嗰啲。 啱呢个讲法啱，得。非常正確。 咁斯朗拿度啊，你揾幾錢一個月咧？嚇，講緊周薪50万磅喎，嚇，幾十萬磅我唔知嚇。喂，你諗下 cam 到你陳以誠啊？ 如果你斯朗 三代都唔， 如果你斯朗拿度俾人鋸咗只腳趾咧，咁應該得，因為腳趾尾拉西攞嚟， 拉唔到西， 拉唔到西。 手指都係啊，喂，手指指揮嘛，佢可能或者係嗰啲 嗱，其實咧手指如果你真係玩樂器咧，真係坑噶，好多案例講嘅其實。 小提琴咯， 你好多玩樂器嘅跟住整親隻手指，跟住告人咧 ，cam 得係特別多錢嘅。 哦， 嗱咁不過而家咧就唔係想講嗰單傷亡賠償，因為嗰單傷亡賠償判咗啦， 過咗啦。 咁而家最新嘅發展就係咧，原來呢單嘢咧，大家睇翻咧，點解搞咗咁耐先至去紀律聆訊呢？原來當初咧，佢哋醫務委員會咧，阿陳以誠醫生咧係醫務委員會個副主席，咁啊一路醫務委員會都拒絕受理呢單即係調查嗰個疏忽。咁、去到最近啦，佢哋 即係叫私相授受咯，係咪啊？ 定官官 有咁嘅指控？ 哦，都係咧。 呢兩個男嬰嘅父母啊，最尾走去申請司法覆核，咁咧司法覆核成功咗， 識玩喎， 推翻咗醫務委員會唔去調查嘅一個決定。咁咧最尾咧就擁咗呢單嘢，終於擁到佢上去紀律聆訊。 咁有冇去報 ICAC 啊？你哋醫務委員會係咪人受賄啊？就算如果唔係受賄嘅仲大鑊，你哋真係官官相衛啊，叫私相授受。我頭先嗰兩個成語一齊擺落去，送一副對聯去醫學委員會，係嘛？ 咁啊呢單嘢咁最尾都嗱，而家釘佢啦，三條釘咗兩條， 係 咁啊，俾人停咗排六個月， 排六個月， 咁啊都叫做咗嘢啊，醫務委員會係嘛？ 喂，如果個男嬰咧嚇，而家已經係九歲大噶啦喎嚇，2009年就。切隻手指，而家就18年啦，就九歲大嘅咯喎，咁啊個男嬰出嚟會唔會而家變咗小朋友啦嚇？而家讀緊小學3年級嘅咯喎，或者4年級嘅啦。咁啊依單嘢咧，喂，仲有另外一個叫做咩？ 唔係呢單最嗰、那個男事主咧，這個男嬰咧就唔係最重要嘅，因為其實最主要睇翻佢當時做咗啲咩嘢係唔符合嗰個程序啊。即係你要證明一個醫生係咪醫療疏忽咧，就係首先你要知道。正常嘅醫生嘅既定程序係咩嘢？佢係咪做漏咗既定程序？係咁，同埋係咪有啲嘢做咗出嚟係錯得好緊要嘅先得嘅？要有另一個醫生去證明嘅，其實係。所以其實點解成日告專業疏忽其實好難 嘅？你要有其他嘅行家嚟話俾你聽啊，佢個專業係做得唔好。 係啊，但係大部分嘅專業人士其實跟嗰啲規則係跟得好準嘅嘛。係，即係大家跟曬某一套做法去做嘅，通常都係咁嘛。咁先叫專業人士啊嘛，所以通常真係好難證明到。 好難證明。咁今次有呢個麥列菲菲嚇，呢、這個好似前呢個立法局議員啊。 麥列菲菲都好多年啦，做醫務委員會都幾出名下。 哇！我小學已經聽個名噶啦。 係。 真係小學就聽呢個名噶啦，唔係講笑，幾廿年前。 係啊。 咁啊咧，呢個咧就係和李菲菲嘅家姐嚟嘅呢個， 唔同姓嘅點解係？ 係咩？同姓家姐嘅嘢唔一定要同姓嘅，係咪？大家都菲菲咁啊，咁啊， 咁同小菲菲有冇關係咧？ 小菲菲個麥嗰個仲早啲，個麥當勞好早嘅咯喎。咁啊，呢個麥列菲菲啦，咁啊，呢個係醫務委員會主席嚟嘅，呢個係暫代主席。 系啊， 嚇、這個都 哦，你菲菲都做咗好耐噶啦， 好公正下喎，而家咁講嚇。 係啊，唔係即係呢啲咁嘅官司咧，其實我哋法律界咧，即係好中意嘅。係呢啲咁嘅 case， 即係我睇佢嗱，咁啊打十一日啦， 創造就業職位好多職位啊嘛。 你上集講嗰個 terms 啊，製造法律界 GDP 啊，係 係嗱呢啲咁樣睇，我睇個款咧，起碼 使幾百萬官司， 起碼使咗幾百萬。而家睇個樣諗住上訴啦，嗰、哦、個又使幾百萬， 哇！要上幾百萬點啊？跟住終審。 系啊！ 哇，發達啦，法律界 嚇。嗱，上訴啊，推翻完個裁決，可能跟住又發還俾醫務委員會又再審完之後又再釘過，釘完又再上訴。哇！ 掂！ 上次我就係講呢樣嘢，真係有得無限 loop 噶，唔好以為上訴兩次就完啦。呢樣嘢嗱，所以你哋大家聽書冇聽清楚，我可以講到明有啲申請叫中斷申請。 嗯， 佢嗰單司法覆核走去。推翻一個醫務委員會未係最終嘅決定嚟嘅嗰個，嗰、哦那個係初步話唔查嘅決定。嗰、哦、樣嘢本身你已經可以上訴兩次去到終審，哦、再俾你再審過，審完之後呢單嘢出咗嚟又有得再上訴，所以其實係無限 loop， 明唔明？ 哇！咁陳醫生， 我講俾你聽，你聽清楚，所以唔好搞清楚個概念啊！所以 呢單嘢咧九年嘅咯喎，陳醫生仲可以打到死為止呢單官司。 所以我一早講啊，官司真係唔好亂咁打。 係。 你一個醫生都可能會打到變窮人啊！ 即係洗濕咗個頭落去，就好難一定要繼續打落打，互相打落嚟打落去，即係好似陳茂波咁樣啫嘛。 係啊，你見到碌住，其實陳茂波真係洗濕咗個頭。 陳茂波仲有得審㗎，嗱落翻去再審過，跟住可能又釘過，釘完佢又上訴，又上訴完再俾佢發還，再重審過審三次㗎啦。 大家都係有錢人，對對方嗰個後董都唔係普通人嚟㗎，係嘛？為咗個名譽。系嘛，多多錢都同你打落去，系咪啊？名譽緊要過條命噶嘛，系咪啊？有冇嚟俾你陳茂波玷污啊？系咪啊？啱噶啦，去馬啊！咁啊，喂，呢個麥列菲菲講完，呢、這個叫做陳以誠都講完啦，大家有冇唱佢首兒歌啊？齊齊咩抗沙士定係抗肺炎啊？眾志成城抗肺炎，大家有興趣聽一下或者唱一下啦，跟住唱一下。 我覺得佢應該眾志成城搞眾籌先添啊！今次 眾志成城以前亞視有個咩眾志成城為公益噶嘛，有個 show 就幫公益金籌款噶嘛。 依家阿陳以誠醫生應該會唔會聽翻自己首歌嚟激勵下自己啊？暴雨後彩虹， 佢自己唱噶， 係啊， 我啱啊。咁啊，暴雨之後咧，一係就出彩虹，一係有驕陽，係嘛？咁啊，所以咧都系一个鼓励自己嘅说好嘅嗰、那个好嘅歌嚟嘅。 嗯 啊，咁啊，讲完呢单仲有冇其他嘢讲啊？ 有啊，嗱咁啊，呢节即系好似我讲晒咁，唔系几好啦。咁啊，不如阿许留山讲少少啊呢单嘢，呢单嘢都好 hit 嘅其实。 我非法赛车嗰单 系啊， 我系啊，喂，依家、啊、又炒翻出嚟、啊，人肉路障呢一单嘢。好似嗰個俾人撞嗰個咧，好似俾收到差 佬收到差佬告 票喎， 係 係咯， 而檢控通知書 係啊， 即係可能告你， 嗯， 係嘛，即係類似咁嘅意思嘅咁意思。 你已經做咗你人肉路障受埋傷噶咯， 嚴格嚟講嗰份嘢就係、是、即係交通嘅案件裏邊成日都有嘅，係。咁你話嗰份嘢係咪代表真係會告咧？咁又唔係嘅，因為可以唔告，你又可以話嗰份嘢其實係冇用嘅。咁但係你喺呢個時候。拎呢份嘢出去咧，咁啊當然係坊間嘅大佬啦，因為你喂呢單嘢你都未告你差人，搞到我受重傷，即係架車又 total loss， 轉頭仲要俾你告，仲要係因為聽你嘅指揮喎。咁到底你要告個司機啲咩嘢先？你話佢疏忽啊？你話不小心？ 一般市民嘅角度就會一收到啲信就會好驚噶嘛。我依家俾政府告喎。系啊，咁样喂，我几嚿钱都唔够你打噶啦， 定系好似芒果佬，礼手将封信掉落垃圾桶， 大家千祈唔好学啊。 系， 定系即系嗱，所以我就谂唔明啊。如果你真系要告佢，当你真系咁衰啊，真系告，你咪告佢不小心驾驶定危险驾驶先？ 系， 咁你个差人系咪做证先？就话咧啊，嗱，我睇住佢停车，但系其实系你叫佢停噶。 咁啊，差人 咁到底你要点告咧？ 咪警察呢个涉嫌教唆非法 系啦，系啊， 非法赛车咯。 咪呢个冇讲错噶，喂，你直情系喺人嘅指挥之下， 哦，系啊， 先至咁样 得到警察嘅指示教唆。 係嘛？所以進行一次變成一次咁樣交通意外，令到我自己重傷，係嘛？咁啊，嗰個差人好大罪。 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告嘅，你點都扯埋自己落水噶嘛？ 係。咁跟住頭先又開攞翻頭先嘅話題啦。咁嗰個人受咗重傷嗰、那個，如果嚟緊啊，嗰、那個可能做醫生，哇！我俾你撞到本身癱瘓啦，我嚟緊嗰有一百歲命嘅，你都養我四廿八年嘅咯，或者養我五廿幾年 嘅 喎。 呢個係要告警務處處長。 警務處長啊，等你賠咯，嚇唔使賠啊！ 即係呢單嘢應該要做啦。不過咧，呢單嘢另一個有趣啲嘅話題咧，原來好多人唔知喎，即係想問我呢樣嘢喎，就係、是、話到底哇，即係平時睇港產片，喂，而家我係差人，而家徵用你架車落車，我而家要揸走你架車，即係呢樣嘢到底其實係得唔得嘅咧？ 我睇好多好多套港產片，其實有。 美劇唔係美國電影都係咁嘅， 美國電影都係咁 嘅，大廈嗰啲啊嘛，即刻扯人落個貨車，跟住揸咗上 嗰、那個就係嗰個，因為個光頭佬好暴力啫。嗰個係邊啊？布斯維利， 布斯維利 係，唔係佢太暴力啦。我成龍都係睇《奇謀妙計五福星》，嗱我係差人，而家徵用你嘅車，咁啊扯人落車，跟佢直接其實都係學西片可能咁樣咧，跟住咧就話去喂將架車撞到爛曬。系嘛？但系咧， 套套系啊，套套戏最尾架车， 套套戏都系烂， 最尾架车都系坐到烂晒， 都系烂融融噶啦。咁跟住仲有飞车飞到落海都有噶喎，好多戏，好多好套港产片啊。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嗱，如果将来咧唔系征用你架车，佢哋咧警察系要查一个叫外围赌博集团吓，赌、博赌马。咁咧佢见到，诶、许留山，许生。你嗰個户口銀行有5000万存款啊！嗱，我哋而家警方咧進行一個咧滲透呢個叫做賭波集團 放蛇。 我哋咧為咗取得呢個集團對我哋嘅信任啊，對我哋嗰個卧底嘅信任咧，我哋要俾5000万，要徵用你户口嘅5000万咧，俾佢攞去賭波。 因為見你户口幾乾淨係嘛，你信貸評級唔錯。 乾唔乾淨唔緊要，最緊要你有錢。咁我哋徵用你嗰5000万去賭波。嗱、咁但係咧。我哋又唔可以成日贏嘅，你知啦。我哋要經常輸下嘅。如果唔係咧，我哋取唔到佢嘅信任。所以咧，我哋想暫時徵用你嗰5000万嚟賭波。 我嚟輸住先 啊。係啊。咁咧，你冇問題嘅啦，可能許生咁樣。咁你又得 唔 得啊？你 冇問題啊。徵用啊嘛，如果係徵用嘅話，如果係徵用，即係你冇得 say no。 咁你又得唔得噶啦？嗱，屌你啦！ 冇可能嘅事、 啊。调翻转啦！ 如果系咁 咧，我都要渗透啊！ 如果系咁咧，呢、這个香港经济应该会崩溃嘅，应该会港元会断崖式下跌。 所有差佬都要女洛时代，个个都话要征用，个个都话要赌博集团啊嘛！我知道你有2亿，喂，我攞嚟赌两口先啦。中咗嘅就自己嘅，输咗系你嘅，系嘛？ 嗱，咁所以咧，其实咧个答案咧就系唔得嘅。系警察其實係冇任何法律上嘅權限，去無端端就咁去徵用你， 即 係唔得。 即係見到差佬有對你有任何要求咧，5个字：採你三芒果，係嘛？ 嗱，大家要分開平時差人拿住鍋輪嚟去搜你間屋咧，搜你啲嘢咧，咁啊，因為喺個鍋啦，個鍋輪都要攞啦。其實鍋輪真係要攞嘅，鍋輪要去法庭嗰度攞嘅。 係。 咁佢哋平時咧，唔知逢禮拜幾咧，如果你去裁判處，你就知嘅，佢有扎。差人喺度排隊行入個法庭度嘅，佢哋其實就係喺度攞緊鍋輪，鍋輪係真係要攞嘅，咁啊真係法例上容許你去做嘅。咁而香港咧，其實係冇真係冇任何法律上嘅基礎咧，俾佢徵用私人財產嘅，係冇呢樣嘢。 因為咧嗰、那個叫做法例咧，係香港基本法咧，或者以前嘅香港法例咧嚇，係保障每個市民嘅私有財產噶嘛，係咪？你咩都話徵用嘅，咁啊轉頭攞咗去撞爛咗點搞啊？喂，尤其是車啦，你知差佬啦，飛車噶嘛，咁實撞爛噶，唔通好錫住啊？呀，小心撞啊！咁樣 即係大家要搞清楚徵用嘅嗱，徵用就真係真係借用啦。咁同埋，如果你係因為你犯法截停你架車、截走你架車，兩樣嘢嚟嘅喎。係咁啊，因為真係懷疑你犯案，喂，你架車攞嚟做，喂，你可能撞完一大輪喺度飛車走人，喺度逃跑，跟住捉咗你架車之後要揦走你架車咧，係另一個概念。徵用係冇呢樣嘢嘅，係冇得咁做嘅。 可以唔睬佢嘅。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講呢個公海殺人啦，係嘛？ 公海殺人， 賭神， 賭神， 哇！點解差到咁遠啊？喂， 咁頭先你自己講啊，係嘛？ 嚇 嚇，咁我哋睇賭神都話啦，喂，喺公海殺人咧就唔一定有事嘅，要喺嗰個註冊嘅國家咧先有權拉佢。 好驚喎！咁同樣雙元星號咪好危險？ 雙元星號係邊個註冊啊？馬拉好似係嘛？ 有啲要出到公開嘅時候開始賭嘅時候好危險 喎。唔係啊，佢嗰個通常喺馬來西亞註冊噶嘛，喺雲頂噶嘛。 呢個都而家變咗呢個港產片法律大貿誤拆解啊！ 係咯， 咁係好似殺人啊！嚟，我哋有啲網友嚟飲醉酒，就話要殺人啦咁樣 嚇。係啦，到底只有呢隻而家係公海，只有呢隻船嘅註冊國家先可以拉我。係 啦， 嗱，到底呢個係咪真係得嘅咧？嗱，我哋下一節翻嚟講啊。 好啊，咁快完。